界，我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那么近却又不靠近。听河谷的声音，它是自深又多伤人心，却还不清醒。最少我很安心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听海哭的声音，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，没尽了解你。结局是不是直到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今夜你想要弄什么？梦里来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见着？我就这一颗心，怎也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？海哭的声音，伤心之声又最伤人心，却还不清醒。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海哭的声音，昨天还未免也太多情，没记到这里。这份心给我，直到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，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，我会愿意放下所有，交换任何一时时可能的占有。幸福之声你被杀了，眼睁睁看着你步入天明，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，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，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，难道数几世的爱该怎么继续？我天天练习，天天都会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

礼服挂在那绷带，淡淡的梦有一丝悲哀，请他们离开，而你却不在，你回不到看不到我的孤单，我不安，思绪来封住了口，黑夜却还是不罢休，将电话按下背后，在暗淡中摸索，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，请分开，到现在我过了我该习惯，伤痛却依然在扩散，时间不停释怀，为回忆上了锁，这段情我已放不开，我孤单，我不安，思绪来封住了口，黑夜却还是不罢休，想念欢笑背后，在暗淡中摸索，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，分开到现在我过了我再习惯，伤痛却依然在扩散，时间不停释怀，为回忆上了锁，这段情我已放不开，这段情我放不开。 5月28号，盛世星景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，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，进店即有好礼赠送。活动热线03163088066，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。 当我

0800-898-1120。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-330-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5月28号，盛世新景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，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，进店即有好礼相送。活动热线0316-3088-066，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。 大家好，我是雪雷。浓浓的端午节又到了，接下来呢，我要送给你一个特殊的粽子，它的含量成分是100%纯关心。配料当中有甜蜜、快乐、开心、宽容、忠诚加幸福，保存方法就是你要珍惜，而它的保质期有一辈子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祝福你端午节快乐。 吹过，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，曾经的老歌，你记得的有几首？ 在敲打我窗，是谁？ 初识记忆碎片，形容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下不下的雨，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。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。

下恋情密不透风。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Yeah，写成了脑子里寂寞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一个人身上又何来去，多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冷气，我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你真是没什么良心，把我就这样抛弃。我真是 骄傲的刀杆和红砖不放，死去的种子明天种种种，打不开的心门带着走，门门门，要学学那个篱笆里这边小小村，否则唱出名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为了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有你可让我写上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命运的人身上有何来去，多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一个人离我就想到过去，有你可让我写成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命运的人身上有何来去，多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活得很好 轻轻的过去，就

啦啦啦啦 啦啦啦，人的心有母爱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你和我分不开。 身边所有

爱夏天，我爱夏天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听呀。

一样。